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啊，究竟點樣去講呢？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鍾意 DJ 嘅，係。 每星期揾嚟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佢哋想讲嘅话题，播佢哋嘅心水歌单，仲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喺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嗱，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苏志伟。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哇，好耐都冇上电台做访问 啦，系嘛？ 系啊，好耐啦。 而家访问仲有直接可以睇到我的 NBO， 咦系喎，我睇到， 系啊，直接睇到噶，同大家 say hi， hi， 大家好。 其实咧，阿苏老板，我知道咧，你啊真系好活动好多嘅，而我同你有一个 common 嘅就系打高尔夫， 冇错啦。我同阿 Ben 即系行得咁埋，玩得咁熟咧，就是、因为打高尔夫球啊，大家都中意打高尔夫球， 系啊， 咁大家都系差唔多水准啦，系 咪？唔系你系 founder AGA 嘅 founder 嚟喎， 但系都系打得唔好啊，吓唔系 AGA 系啊，我成立咗21年啦，20年 系 咯，系啊， 你嗰阵时系 founder 第一批噶嘛，第一个 我系创会副会 创会副会长嚟噶， 咁阿 Pogo 就系创会会长，嗰阵时我同佢一齐拍拍电视剧，咁阿 Pogo 就话喂，其实我哋咁多艺人咧。都好中意打高尔夫球啊！不如我哋联谊一下，就纯粹系艺人去走埋一齐，就唔即系唔想话有啲即系好，虽然有好多老板啊或者咩都打高尔夫球，是但系佢话我想净系 艺人， 嗯，一齐打高尔夫球联谊。咁咧，除咗联谊之外咧。做善事， 系啊系系， 我哋要会筹款做善事。咁嗰阵时佢同我倾，我就话喂 Pogo， 虽然我识打波，但我打得好曳啊，我就打得唔好啊。咁啊唔紧要啦，你帮我手成立，哇好啦，行政嘢我帮你成立。咁所以咧，当年行政就上就成个架构咧，我成立。 OK， 咁啊 Pogo 就佢又号召所有香港全港嘅人，全港嘅人嚟。咁啊林伟臣亦都帮手。咁当年我哋三个就创立呢、這个。AGA 艺人高尔夫球会，咁啊请咗成龙同阿曾志伟仲系永远名誉会长， 嗯、 所以而家咧呢个会都仲系咁多艺人一齐玩嘅， 有 台前幕后嘅艺人一齐玩嘅，咁啊好开心，搞咗20多年，咁估唔到啦，你又入埋我哋个会真系开心啊！我哋就系咁样认识噶啦， 冇错冇错，咁啊而且睇发觉啊，同阿苏老板打波咧好开心嘅，你打波又稳定。脾气又好好，即系冇嘅，完全好，即系打得好舒服嘅，打得同你一个即系打波好多时 呢个同我人个性个性格一样， 性格一样系 冇乜脾气啊！我即系打得好又系咁，打得唔好又系咁，即系打波系开心，即系唔好话打波，所有嘢你娱乐嘅就系要开心啊嘛！ 嗯、 你冇理由输咗或者打得唔好咧，你要猛咁啊，即系冇咗意义咯！你玩就要开心啊嘛！ 冇错，最开心 系啊！咁所以好多人同我玩都好，好玩咯，同你打波好即系个感觉好好咯，我 好脚啊，真系打波。好强真系， 系啊！ 正话咧，我哋咧就我上个礼拜咧， 系 就系、是、访问你嘅太太， 嗯， 小慧同埋女女啦， 嗯， 君乔，咁就佢哋咧就即系讲咗好多关于屋企嘅嘢， 嗯， 咁今日访问你咧就应该有少少唔同， 系有咩唔同？ 嗱，咁啊，阿仔，你讲讲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咩先？ 我哋今日题目咧就系讲紧男人嘅浪漫， 男人浪漫， 男人嘅浪漫， 其实我好唔浪漫嘅。因为咧，我大家都知啊，即系我做咗咁多年访问都系嘅。我同我老婆咧就好唔浪漫嘅，又唔会庆祝结婚周年啦，又唔会庆祝啲乜嘢圣诞啊，又咩去边度玩啊咁，冇嘅，就系生日成家人食下饭咁啊算噶啦，咁就冇庆祝噶。咁所以我系咪浪漫嘅男人？我觉得我唔系浪漫嘅男人咯。 咁、但系因为其实我觉得男人嘅浪漫而家好多时咧就系话，其实喺个作为一个男士特别佢话男人嘅浪漫就系、是、 豆腐果冷饭， 系 啊，即系其实有好多种都系一种男士系专注嘅，譬如有啲人系中意玩相机啊，有啲人中意玩表啊，或者有啲人系中意酒啊，咁、你咧？ 我都鍾意酒嘅，都会。 係咪咁，欸，你讲下你呢个男人嘅浪漫，酒嘅浪漫系点呢？ 我鍾意自己有时夜晚黑飲少少啦 ,whisky 啦。 嗯。 因为红酒呢，我即係一开咗就我又自己飲唔晒，我喺酒量又浅。咁又白，但又鍾意嗰陣味。咁，呢不过全部都系我自己，係啦，有时有啲朋友一齐飲下嘅。咁冇咩特别嘅心得嘅，即係大家鍾意开心。嗱，好多时有人话呢，飲酒呢咩叫靓酒，咩唔好酒。其实我觉得呢系跟你自己口味嘅。咁，我请人飲酒呢系嚟到我屋企呢，我唔会话俾你知啲酒值几钱。我只会俾两三种酒你觉得呢隻味你鍾意嘅。我下一支我又开呢隻味。 OK。 Whisky 都系。 OK。 我唔会话俾你知边隻。总之我开咗你鍾意呢隻味，我屋企开几支喺度摆到都系十几支喺度。咁你鍾意边隻，我跟住就斟俾你。你飲完之后你完咗你问我，我话俾你知。 哦， 咁嘅，因为我觉得酒飲酒飲任何嘢都系跟你自己口味，唔系因为你嗰价值几贵点提炼几稀有，唔系咁嘅。 即系唔系话俾个 label 你望望先。嗱，你支酒啊， 唔飲 label 嘅。 好啊，呢个 系啊， 呢个就浪漫啦，我觉得。 几浪漫噶，我觉得系啊，即系咯。浪漫啦， 即系你又估唔到噶，即系你可能嗰啲朋友都诶唔知呢只系咩酒嚟嘅， 系啊， 诶笑呢个好， 系你话好就得噶啦，系啊，咁同埋你谂下，你就算开一支好贵嘅酒，你翻去搵阿妈去饮，阿妈话喂，点解呢支嘢变咗味噶咁？嗱，因为佢唔会觉得嗰啲酒经典酒系嗰个味道系啱佢嘛，佢知道阿仔呢只系咪坏咗啊？点解咁苦噶？嗱，咁所以就话呢一支酒值唔值钱，系唔系佢本身嘅，系你啱唔啱你嘅 taste， 嗰个问题系呢度啦。 哇，你正话讲开 taste 嘅，正话你坐低之后咧，戴翻个眼镜，哇，我发觉你真系就衬晒今日成个 feeling， 真系我觉得嗱。我觉得衫呢，我觉得你真係一定係好有心得，你个浪漫嘅一个表现。 咁又唔係啦，我又俾个表面你睇啦。表面上呢咁好衬啦，尤其是我上台每一次上去舞台表演嘅衫呢，我係会执到即係好靓啦，咁当然又有啲人点样教我着啦。但我私底下我呢其实係一个好 casual， 我经常着牛仔裤 T 恤。行出街嘅人嚟嘅， 哦 ，OK， 呢个系我。咁你当然，我而家上镜头，我而家做访问，我当然要俾一个靓啲嘅形象大家睇啦， 系 嘛，系咯，即系我两面嘅。点解我咁 casual 咧？因为我男人另一个浪漫就系我好中意打 snooker， 打桌球。咁打桌球嘅地方咧，我哋通常就冇乜人见啦，我自己打啫，打。但系嗰啲衣着咧，我唔可以阔袍大袖噶嘛，打 snooker 枕住落去咧，你唔可以太阔噶嘛，垫到啲波啊。咁我哋会一定会着窄身 polo shirt， 咁久而久之咧，我经常每日都系 polo shirt 牛仔裤，方便我打波。 哦 ，OK， 习 惯咗嘅。同埋仲有着嗰啲衫咧，啲 pattern 咧，如果有胶咧都唔得，绝住我出唔到桥。 哦， 所以咧搞啲即系唔可以讲究嘅。所以我好多时 好正式嘅， 系啦，好多时咧人佢话咦，点解好似你好似冇乜装扮咧？啲 shirt 你好多嘢，好多 pattern 你又 系啊系啊， 因为我打波嘅时候唔可以绝住件衫，唔可以整，即系好多嘢嘅。系啊，所以有两面我有。 嗱，呢个即系一个表演时候嘅浪漫，平时嘅浪漫呢个男。你觉得你自己喺即系打桌球里边嗰个感受系点？即系点解你咁中意打桌球？ 男人啲浪漫，我谂我最浪漫都系喺打桌球嘅时候，因为我好静，同埋我差唔多每年嘅生日我都喺桌球室过嘅。 O K， 系啊，唔系同我老婆一齐过，桌球室过嘅，系啊，好多我老婆都知噶啦，梗系喺桌球室过，因为我觉得我最中意呢一个活动，咁所以我生日我梗系玩我最中意嘅嘢啦。咁我咪我老婆亦都 生日大晒噶嘛， 我又唔系大晒嘅，今年生日都一齐食饭嘅，食餐饭食。饭翻到嚟先，再落波楼底。 你话事， 系啊系啊。咁呢个男人浪漫，我都系中意系啦 ，golf snooker 啦 ，golf 啦，饮下红酒啦。咁至于你话玩相机啲，好耐之前啊，玩车都系二卅年前噶啦。好，而家冇啦，都冇，即系冇再去投入呢啲活动啦。 即系玩车，即系你虽然系之前咧，但系嗰阵时系点解有呢个咁？ 嗰陣時我淨係賽車，我九五年都去賽車，我九五年 <Okay. S 2> 我去咗菲律賓蘇碧灣去賽啊。 哦， 嗰陣時啱啱蘇碧灣美軍撤退啦，咁蘇碧灣開放做一個賽車場。九五年嗰陣時，咁我記得係出去做 show， 做完 show 我唔知喺台灣定邊度咧，直接飛去嗰度 咁就香港運架車過去菲律賓，咁我人就直接去，咁啊喺嗰度賽車咯，賽咗誒兩日啦，賽咗兩日。 哇哇，咁個成績點咧？ 成績當然係一般嘅啦，如果唔係大家都會知道，哇！蘇俊偉賽車好犀利， 哇！咁勝啊，勁啊，勁啊， 咪玩啦，開心啦。 但係我覺得係你都係個過程啫嘛。 係啊，過程啊，跟住珠海開嗰陣時，開珠海個場我又換架車，換架車賽又開又試咯。咁我試啲 track 啊，試啲。就好少正式比賽，係菲律賓嗰次正式參加比賽啫。咁跟住都冇啦，咁唔得閒，一路 太忙啊， 周圍走嚇，咁冇辦法啦。即係嗰下啦。 男士嘅浪漫就係好多時好多機械嗰方面， 係啊，真 係 嘢 機械操作，操啲好細微嘅操作，仲要 控制。 係啊， 係啊，而家我都係中意揸 mechanic 嘅車多過 揸電。 揸电车，我屋企又系电车，但系好少揸，唔中意，系即系佢话，唉、哎，可惜啊，我要搵翻个棍波车你要， 诶、哎，好啊，苏老板，我哋休息一阵间啦 ，OK， 你继续倾， 好， 理事会之全运新世代。 第一集请嚟香港击剑嘅大师兄张小麟， 前几届全国嘅运动会啦，现场人你其他省份嗰啲嘅支持者咧，好夸张噶，佢哋会派啦啦队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喺香港搞，我哋亦都系多咗好多香港嘅市民啦，去到现场嘅话咧，咁我相信对运动员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支持嚟嘅。 下一集嘉宾有轮椅舞蹈运动员余俊贤同埋黄伟琼， 理事会知。全运新世代。 来来， 那些年的夏天，成就最 hot 的你。 新一季那些年的歌唱比赛，今次主题热辣辣的夏，5月31日星期六下午2点举行。胜出者除了有丰富礼品，仲可以进入年底总决赛，有机会签约成为艺人出道。 拣首热辣辣主题的歌，拍一段2分钟以内由你演唱的短片 ，WhatsApp 嚟55014997 55014997报名参加啦！截止日期5月21日。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只想听音乐。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FM99.7 至102.1。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两仔爷 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唱到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唱到行， 我系 Ben 李友毅，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我哋今日嘉宾就系苏 志威。 苏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啊，我好少访问咧，问我男人的浪漫。我其实好少讲我自己嘢，通常我都系讲事业啊，同埋家庭都有讲嘅，但系讲我自己本身嘅嘢都好少啊。不过今日好啊， 系嘛， 尽情去倾下我自己。 发掘下你嘅。 好啊，私隐 私隐啊 ，OK， 浪漫 ，OK， 好啊， 嗱， 有咩想知啊？仲有 嘛？嗱，我平时咧，即系如果讲起宠物啊，咁最多我都系养过条鱼啊， 系啊， 猫。咁苏老板，你养马喎？ 系你养马嘅， 系啊。 我其实嗱，我本身我属马嘅， 哦， 咁我就好中意，由细都好中意马嘅。咁以前拍过电视剧，亦都做过马主嘅， 哦， 咁跟住机缘巧合。咁就有識咗某一啲某一啲朋友啦，咁就咁我入咗馬會啦，咁就話喂，我有啲有馬喎，有啲靚嘅馬喎，有冇興趣做馬主呀，咁我好啊，試下啦，咁就係咁買咗馬囉，係 咪 咪就係咁買咗馬囉。但係呢養馬呢，原來喺香港呢係 講你心得嘅點嘅， 哇，真係你隻馬唔係出去拔水呢，你都真係要好多錢去支撐住嘅呢啲，係呀，咁所以就一路養咗佢幾年喺香港。其實我養馬呢係我鍾意隻馬，唔係話要佢同我贏錢呀，或者當然佢贏錢佢開心啦， 啊啊 啊，但係呢佢唔知我老婆同我女同埋我呢都當佢係一個寵物咁囉。咁佢喺香港服役咗三四年啦，咁跟住退役啦，退役就返紐西蘭啦。咁開頭我哋諗住好啦，等佢頤養天年，但係好似唔捨得佢呀，咁就想盡辦法點樣去同佢親近啲呢。有啲人唔明白点解我要将佢翻嚟澳门再去服役？咁有好多网上舆论咧就话：哇，你都残忍啫，用到咁尽，佢都咁老啦，退休啦，你仲要佢翻嚟澳门再去跑，你系咪人嚟噶？咁佢哋唔知个底蕴系点咧？佢唔知个底蕴就系原来我哋香港退役之后咧系唔可以直接运去中国大陆，当年啦系好复杂嘅个环境。咁我运咗去纽西兰之后咧，我发觉原来个途径咧系可以运佢翻嚟同我好亲近嘅，就系要去翻去澳门服役，起码一年以上，跟住佢退役咧，咁我哋就可以运去我哋内地。咁我亦都联络咗有某个地方系接收嗰只马啦。咁所以我喺纽西兰系运翻嚟喺澳门服役咗一年。 即係過渡下， 係啦，但係喺過渡時間咧，啲嘢仔好叻，佢跑咗兩罐兩鴨喺澳門，咁佢養咗自己喺澳門嘅時間，咁啊跟住而家退役就翻咗中山，而家喺中山有一個場，咁我就差唔多每個月都有一兩次上去探佢，啱最近就探完佢啫嘛，咁 佢情況如何？ 好好啊，佢而家十二歲，啱啱早兩日過生日，十二歲，咁而家咧喺上邊又好開心心。咁就上面呢係一個馬術嘅學校嚟嘅。 哦，馬術學校。 咁佢話喂，不如試下呢馬跳欄喎，喂咁老點得呀，佢唔係喎，你係賽馬呢佢就係老。如果你玩跳欄呀花式舞步呢，佢而家嘅時候係好好嘅狀態嘅。咁所以我而家又俾佢喺上面試下學嘅花式舞步，咁就盛裝舞步嗰啲彈下彈下。 好型喎。 係呀。 好型喎！ 咁我哋成家亦都暫時都有學下騎馬，咁、 okay. 希望有朝一日咧係同佢親近啲，喺、 oh. 上面同佢漫步啊、即係唔係再唔係賽馬啦，漫步騎住佢去大家浪漫啦，呢、這個就係人與馬的浪漫啦。 哇！喂、啊，算我就真係唔係好清楚，其實馬嘅年紀如果十幾歲，即係等於人嘅幾多歲到？ 唔知啊，但係馬起都可以二十幾歲嘅，可以、 哦、 可以二十幾歲嘅，廿、 okay, okay, okay. 幾唔知三十得唔得？廿零歲好冇問題嘅。 哦， 咁所以我一路都養住佢啦，即係佢退咗役之後，我會係啦，一路都養住佢，都咩㗎？養住佢都唔係養條魚啊！养条鱼比红虫佢好便宜，好似好啊，冇咩呀，养住只马都几系啊。不过冇办法啦，我始终当佢系即系我哋屋企一份子啦。 冇错，冇错。 咁所以养住佢啦，吓啲嘅马嘅情缘。 马嘅情缘啦，呢、這个都系浪漫嚟噶。 系啊，咁佢就同我女又一同一日生日噶嘛，又系好好巧嘅佢。 O K， 系啊，好巧。 大女定细女？ 同我细女。 细女细女 都系五月二号生日嘅只马，系、哦、啊。 下次叫埋你细女上嚟倾下偈啊！真系想， 哦好啊好啊，好啊當然我细女都几多嘢讲噶， 系嘛， 系啊，都几有主见嘅， 有主见， 系啊，同我啲有啲唔同噶，系啊，但系我哋好和谐地就讨论问题， 讨论问题，系啊，咁、其实你屋企咧， 都有唔少動物㗎喎。 係啊，喂，要講到動物，我屋企就真係唔少好多啫。有貓有狗，有貓有狗，有馬講咗啦。狗就我哋對上一代就已經全部走曬啦，而家新一代就嚟啦。點為之新一代對上一代呢？因為我96年搬去我同我老婆喺而家我係住緊呢度啦。咁嗰陣時養嘅動物都養過好多好多種狗啦。咁對上嗰一代呢就係、有隻藏獒同埋一隻高卡索。 藏獒 係啊， 藏獒 哇，點解 養親都係大嘢喎？ 因為我哋嗰度除咗係要只狗係開心之外咧，係有一個任務係要守門口嘅。 哦，哇，咁真 係守門口 嘅。係啊，飛鵝山有一啲都係個治安係都要大家要提防下咯。 提防 係啊，咁我哋養只藏獒就擺後花園，就以防有夜晚黑。即安全啲啦。 除咗啲先進嘅防盜之外， 冇啦， 冇啦。 我養咗呢兩隻狗之後，我先進防盜我都唔愛， 都唔要啦。 只高加索又係，只高加索係其實佢個種係蘇聯嘅軍犬嚟嘅。以前柏林圍牆守咧，全部都係高加索守嘅。 哦。 但係咧，佢一退役之後咧，啲高加索咧全部可以俾普通家庭養，因為佢哋好穩定嘅，佢哋個服從性係非常之高嘅， okay. 但係佢嘅警覺性亦都係非常之高嘅。佢日頭同夜晚係兩種狗嚟、日頭日頭佢係一個好乖、好即係總之係一個好嗲嘅狗嚟嘅，喺屋企係即係成日小朋友咁。但係一到夜晚咧，佢好alert嘅，因為有時夜晚我哋第二朝瞓醒咧，我發覺佢喺我嘅露台啊，或者咩成咧係有嗰啲口水印、因為佢走去嗰度去聞下，去嗰度看住。露台啊，backyard 啊嗰啲位咧，佢会去嗰啲位嘅。咁佢系一个好alert嘅狗嚟嘅。咁同埋最明显一次就系啲人喺我屋企系唔可以攞嘢走嘅，乜嘢都唔可以攞走。系啊，去到我屋企咧，你点攞去都得，但喺我屋企攞嘢走都唔得。有一次咧，一个维修工人向我屋企维修完啲嘢，想攞翻自己嘅工具走，跟住我只狗行出去。两只手揿住佢只脚，嗱，我个狗好企起身高过我噶， 哇， 140几150磅嘅，佢揿住佢对脚，望住，跟住嗰个维修工人唔敢喐， 梗系唔敢喐啦，佢嗰个位置担上啲就难 啲啊，系啊，难啲啊，跟住叫我屋企嘅工人话俾佢知，可唔可以同我攞开只狗，跟住我屋企嘅工人就。带我只狗走开，佢先攞到佢自己嘅工具走。 自己工具， 但系平时系冇嘢嘅，佢人入嚟咁啦，维修工人入嚟，我唔使锁住佢嘅。但系你一攞我屋企嘅走咧，佢就你噶啦。 哇，真系好 系啊！咁但系呢两只狗令到我屋企好安全嘅。咁但系佢啱啱上年前年佢两只都离开咗啦。 OK， 咁而家得翻一只Boodle。Standard Boodle 都系大狗嚟， 都系大狗啊！ 但系佢咧睇个。警觉性同埋 secure 嗰度好似唔系好做到嘢， 系嗲啲系咪咧？ 系啊， 好嗲嘛！ 佢系我养咁多嘅宠物之后咧，最锡嘅一只同埋最有灵性嘅一只。 讲啲灵性嚟听下。 佢我屋企有几个掣嘅，有几个掣就系去食嘢啦，去街啦，去VV 啦，玩一玩啦，四个掣嘅，佢唔会揿错嘅。佢只要佢想去，佢想食嘢咧，佢揿嗰个掣。 哦，点我唔系好明白，你再讲一次。 有四个掣， 即系佢 摆 喺度。 我有四个掣摆入某一个地方嘅。 O、okay、K， 只要佢话要食嘢咧，佢嗰个地方就揿食嘢个掣。 佢会响嘅。 只要我四点钟咧，我带佢去出去行山去 toilet 嘅，差唔多三四点咧，佢就会揿嗰个掣，就话俾我知。 佢识睇钟噶咯。 系啊，佢 自己生理时钟嘅， 佢会揿嗰个掣，爹哋。去街啦，去街啦。跟住咧，佢闷嘅时候咧，佢就会揿爹哋玩啦。跟住佢一玩一玩咧，佢揿完之后望住我咧，就去担住啲公仔，就企喺我前面，就喺度走噶啦。即系话佢知道我揿呢个掣，你系同我玩嘅。咁呢个系我养咁多狗，我未试过有一只狗咁犀利嘅。同埋我同佢讲嘢咧，系唔系语气，唔系表情，系我讲嘅内容，佢系知道晒我内容。 咁犀利。 同埋啲公仔翻嚟咧，我只要教过佢几次呢只公仔叫咩名，佢就知噶啦。跟住咧，我好耐之后，我再话俾 fish， 跟住佢就会喺嗰度将担只 fish 俾我。 哇！ 系呢只公仔系，唔系呢只宠物系我见咁多宠物之外最聪明，最 聪明、啊。 同埋佢咧真系即系狗嘅姑爷仔嚟，有冇呃成呃感情嘅？真系呃饮呃食呃感情嘅，佢哇真系呃到你感情咧，真系好紧要咯，日日日日都挂住佢。我见过一个，我曾经 遇過一個朋友，我嗰陣時啱啱養 Boodle， 我同佢傾偈，佢話佢媽咪養過一次 Boodle 之後咧，以後都唔養。我話點解啊？因為 Boodle 死咗之後咧，佢媽咪好傷心，唔可以再承受呢個傷痛嘅，所以以後都唔養 Boodle。咁你諗下佢個威力幾緊要？我都係第一次養 Boodle。 OK。 咁我唔知嗰個傷痛係點，希望我唔好咁快落樓咧傷痛，但我都會接受嘅。但係係咯，真係咁犀利啊！佢個魔力真係好厲害， 真係浪漫喎、啊、，enjoy 好厲害咯、啊！呢個寵物啲浪漫真係好犀利啊！呢件日日總之一出街或者我出埠去幾日咧，我係好掛住佢嘅， 嗯， 好得意啊！唉、這個哎，真係呢、這個好浪漫啊！呢、這個 好浪漫， 係啊。